誉，这是何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中恕主日，到底在中恕主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想跟大家一起不只是来回顾耶稣在中恕主日 Palm Sunday 所做的所说的，门徒们所做的所说的，众人所看到的那一位耶稣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我们更来思想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他愿意走这一条，要经过死亡，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埋葬，他再复活，得到那极大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读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十二到十六节，十六节，好，可以的话，我们去大声的来朗读。好，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好不好？来，一起。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降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好善呐、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的，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在中日主日，中恕主日的时候 ，Palm Sunday 的时候，主，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你的大爱的时候，主，我们将我们的心也举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敬拜你。圣灵啊，求你降临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让我们再一次谦卑在你的面前。不只是来听，主啊，你更多的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你今天来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被你所得着的时候，主，我们就活着要不一样。主，我们就要像你一样来跟随你走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将那所有的荣耀珍贵赞美敬拜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首先想要这张图，我可能你远远的，我不知道你看得清楚不看，看不清楚啊。那这张图就解释了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在最后，就是从今天 Palm Sunday 啊，那个这一周 Passion Week 这一周他的路程啊。那这张图也结合了那四福音书当中啊，耶稣在地上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个星期的一个路程啊。那很快的看一下。好，耶稣从伯大尼啊，那就是今天中恕主日啊，然后他就骑着驴子经过经门，进到耶路撒冷城，进到耶路撒冷城啊，这个就是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在 Palm Sunday 啊。那接下来这个星期当中呢，在星期一、星期二的时间，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又回到伯大尼啊，晚上住在伯大尼，星期一星期二就在这一条路程啊进去，然后晚上回到啊伯大尼。那耶稣我们知道啊，耶稣洁净圣殿啊，耶稣斥责那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对不对？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众人啊，教导众人最后的教导，而且耶稣啊在那里教导门徒众人们有关幕后的信息，好像啊，十个童女啊，过去我们教会都有表演过十个童女，对不对？在右头上面有啊，这些耶稣啊最后的那个信息。好，那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就是逾越节的晚上呢，那耶稣跟门徒们啊，就在那个最后晚餐的这个地方，就他们准备那个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啊。那吃了晚餐以后呢，吃了晚餐以后他们就怎么样啊，他们就唱歌唱诗歌 啊，我上次讲过啊，在月节吃晚餐之前啊，他们犹太人的规矩啊，就是唱诗篇113、114。那月节晚餐结束以后呢，耶稣带着门徒啊，就去到克西马尼园嘛，啊，去耶稣在那里祷告啊。那有的学者就说啊，耶稣带着门徒是在这个路上啊，他们就唱那个接下来的115到118篇那个啊诗篇啊，你去听那个，如果你听陈锡珍博士讲这一段的时候，还说在这个行走在基伦溪谷啊这条路上，他们就唱，你去读诗篇115篇到118篇，也就是这个星期啊，我们要读的。真的，神的时间就这么的奇妙。我们排2年的每天的读经，这个星期115到118，就是在这个星期读啊！啊，你要去读，你每天要读，你就可以读到什么？啊，读到神的百姓在那里欢呼赞美要来的那一个弥赛亚，因为那一个弥赛亚就是。神为以色列的百姓，神不只是为以色列的百姓准备，神为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准备了。那强人所抛弃的一块石头啊，在118篇哦22节说，强人所抛弃的那一块石头，已经成为那个殿中的那一个墙角的头一块石头啊，那个 cornerstone 啊，耶稣成为那一个 cornerstone， 而且这是。神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了是非常的奇妙啊！等一下我们继续来分享，你就知道是何等的奇妙神的救恩。接下来怎么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欢欣快乐啊！这个所定的日子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要为我们受死。他不但受死，他要复活。得荣耀，就是刚才我们在约翰福音12章后面，门徒们后来当耶稣得了荣耀，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们看到那耶稣复活的神，他们明白过来了，这就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一个弥赛亚。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在基伦果西的路上，他们月节晚餐以后，耶稣到了克西马园，在那里祷告。然后兵丁就来捉拿耶稣，啊，捉拿耶稣。那接下来就是星期四的晚上跟星期天的早晨，加起来耶稣经过有6次的受审，啊，先耶稣被送到大祭司的住宅，啊，先给大祭司的岳父亚南审判，然后大祭司该亚法也啊审判他。这里有2次，这里就是彼得3次不认。主的地方，后来鸡叫了3声、啊、耶稣跟彼得有讲过，对不对、啊、彼得才明白过来。然后他们又将耶稣送到公会，公会就是犹太人的议会、啊、就好像 Congress 一样，今天的、啊、审判、啊、然后他们又将耶稣送到比拉多那里审判、啊、比拉多说耶稣是加利利人、啊、他不管这个事，又送到了西律王，西律王管犹太人那里审判，然后希律王又推回到比拉多，就最后比拉多怎么样？虽然耶稣他是看不出没有任何的罪，就犹太人自己决定，就犹太人在那里将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就是最后的耶稣背着十字架到了哥哥他上十字架。好，这张地图就那个，如果你这里看不清楚的话，所有的这些。过去信息，今天的这些信息，我们这些 slides 都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啊。你这个星期在回忆耶稣最后一个星期的路程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看。当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的目的他知道，因为父神已经给了他这一个命定，他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面，虽然门徒们不知道，虽然门徒们甚至在很远的地方 在该撒利亚的地方，耶稣已经问了他们说，我是谁啊？彼得说，你就是基督啊，好，就是那弥赛亚，就是那基督。虽然耶稣在变化山上面那形象，那神极大的荣耀在他的脸上，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们虽然知道，哦，这是神的儿子，但是门徒们还没有明白，耶稣来第一次来是要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面的。当将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们拥着耶稣基督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们他们在那里的心情怎么样？他们所看到的是过去耶稣已经行了所有一切的异能，看到耶稣哦医治了大麻风人，可以医治耶稣像瞎眼的可以得到看见，耳聋的那一刻的听见，甚至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得到复活。耶稣是神的孩子，耶稣有神的能力，这一位弥赛亚来了，这一位弥赛亚要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们在那里欢呼啊，欢乐起来，大声的赞美神啊，赞美耶稣基督，这一位弥赛亚。可能在那里他们心情非常的激动啊，在蹦蹦的跳，手上充满了热情啊，而且他们可能在想，耶稣来了，进到耶路撒冷要推翻罗马的政府，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是不是要像以利一样哦，降下那一个火，可能从天上降下来，罗马的政府马上就被毁灭。哦，犹大再一次起来恢复大卫的这样一个王朝，他们在那里兴奋，他们在那里欢呼，他们在那里拥戴耶稣基督，那一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也应验了，应验了在撒迦利亚书上，先知撒迦利亚，当犹大的百姓正在那里，圣殿没有被重新建造起来，受到外敌的阻挡，虽然圣殿的根基已经打好，但是圣殿没有被重建起来，犹大的百姓又回到一个荒凉当中的时候，神在一个晚上给撒迦利亚有八个异象，其中最后让撒迦利亚看到那荣耀的君王，那弥赛亚耶稣基督还要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形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的。在撒迦利亚第九章第九节第十节里面，撒迦利亚先知就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耶稣弥赛亚要来。他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驴子，就是骑着耶稣来的时候，他是骑着一个驴子，就是骑着一个很嫩的小的驴子，他是谦谦和和的，他不是那一个骑着马的一个征战的一个勇士，拿着宝剑的一个骑马的，而是骑着驴谦谦和和。虽然门徒们也不明白，众人也不明白，但是神借着先知以利亚已经在向神的百姓说，耶稣第一次来，他是谦谦和和，他是骑着驴，他是和平之君，他是带着和平，带着谦和，要来拯救世上的灵魂。第十节他讲到，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立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耶稣来了，他是和平之君，耶稣来了，他第一次来是要得到世人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但是在这一节里面，先知撒迦利亚神让他看到，耶稣不只是第一次来，耶稣第二次还要来， 他要掌完全到永远，全世界都要伏在耶稣的面前。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的这个预言，耶稣第一次来已经成就，而且第十节讲到不只是他第一次来带来和平，耶稣第二次还要来，世界的王要在他的脚下。所以当众人在那里看到耶稣基督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就怎么样，将他们的衣服铺在那个地上。将衣服铺在地上的意思就好像今天一样，一个红地毯就是迎接一个君王，迎接一个尊贵的君王，迎接一个荣耀的君王，而且是宣告将是得胜的一个君王要进到耶路撒冷，而且他们手上拿着那棕树枝啊，所以这个就叫棕树主日，就是 Palm Sunday， 在那里欢呼啊，因为棕树 代表了和平，因为棕树也代表了那一个得胜，所以人在那里前后拥挤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呼喊说 Hosanna， 归大卫的子孙，就是他们在那里呼喊耶稣你来了，你就是来拯救我们的，我们要来颂赞你的名，因为耶稣是神所派来的，所以他们在那里称颂高举，所以这个是群众的热度。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欢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是常常带着这样一个热情在欢迎耶稣基督，但是有时候我在思想的时候，是的，主我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的家庭当中，但是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真的也是跟这个群众一样，虽然我有这样的一个热度，但是我的目的是说，神啊，你来到我的家中，主啊，你是来帮助我解决的问题，你最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一个问题，但是我却没有将我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有时候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发生在当时的群众的身上。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来了的时候，居然不是要来推翻罗马政府，他们好像失去了盼望，好像失去了希望，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神没有及时医治我们的疾病，没有解决我们的难处的时候，好像这一位神到底是不是有功效的神啊，好像失去了希望，众人就将耶稣推到了十字架上面。当比拉多在那里问要释放谁啊，巴巴还是那个这个你们抓来这个耶稣啊，他们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也是这些群众曾经他们热情的在那里呼喊，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星期 Passion Week 的时候，我鼓励大家，我们真的认真的思想，认真的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地位到底是如何，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的地位是如何，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来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得着。虽然我们有难处，但是我们将我们的难处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与耶稣有这样连结的时候，我们在难处当中就不会失去盼望。这个就是我们的邝弟兄啊，他每天在那里敬拜神啊，在那里赞美神啊，他将他自己就完全交给神，还在那里等待那一个肝脏，我们相信神为他预备了那一个最美最好最健康最适合他的肝脏。所以在群众当中也有一些法利赛人，当耶稣驱逐那驴就进来的时候，群众在那里欢呼，他的门徒在那里欢呼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嘿，耶稣，不要叫你的门徒在那里那样的吵闹啊，你去责备他们一下， 那些法利赛人为什么要让耶稣去责备这些门徒，叫他们不要这样的大声的欢呼呢？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知道群众跟门徒在那里拥戴耶稣，他们也知道耶稣来了是带着这样的权柄，他们也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应该也知道耶稣就是那弥赛亚，但是那律法在他们的心里面却没有让他们真正的明白过来，那耶稣是要来拯救他们的生命的。他们在那里恐慌，罗马的政府哦，听到居然你们还要拥戴另外一个王吗？或者要来镇压？他们在那里惊慌啊！这就是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在那里阻挡神的门徒在那里欢呼啊！但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当法利赛人企图要让耶稣去指责这些来阻挡门徒向耶稣来呼喊的时候，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啊，若是他们闭口不说啊，怎么样？这些石头啊必要欢呼起来啊。因为这一天 Palm Sunday 棕树主日是耶稣荣耀的日子，虽然门徒们众人不明白这一个荣耀是耶稣要为他们而死，要为世人而死，被埋葬，耶稣要复活得荣耀，虽然他们心里想到的是耶稣是要来拯救他们，推翻人们罗马政府，他们在那里呼喊欢叫，但是耶稣说不能阻止他们，虽然他们还没有明白过来，但是他们已经知道在犹太的百姓当中已经有了一位希望者，有了一位君王弥赛亚已经来到这个地上。弟兄姊妹，石头也要呼喊起来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虽然我们不是法利赛人，但是有时候那一个宗教的人，法利赛人就是宗教的人啊，常常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要来开口赞美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要来欢喜跳跃来敬拜的时候，那一个宗教的灵就在我们里面说，何必要这样呢？何必要把自己搞得这样的好像非常的难看，其他人会怎么样看你，这个面子可能就没了。好，弟兄姊妹，耶稣怎么说？如果他们不开口，那石头也要呼叫起来啊。如果我们今天不开口欢呼赞美敬拜我们的神，那石头也要 cry out， 也要呼喊，也要欢喜跳跃来欢呼啊。你知道在那个诗篇118篇他们吃了月节晚餐以后所唱诗篇118篇15篇啊，你这个星期要读15节怎么讲？他是说在义人的帐篷里面啊，必有怎么欢呼拯救的声音啊。我们都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义人啊，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的义人，神借着看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看到我们都是义人啊。义人的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神的殿，就是你的家，就是你工作的场所，就是你的邻舍，就是你孩子的学校当中，那里有义人，义人要在那里欢呼神的拯救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这是我们必应当要做的。我们不做，石头也要呼喊呼叫起来啊。在诗篇89篇15篇怎么说？诗篇89篇15节啊，他说到那些知道在耶和华面前欢呼的，知道在耶和华面前欢呼的，他说那民是怎么样？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要行在神那脸上荣耀的光中啊，神的脸发出那荣光啊， 就像耶稣在变化山上面那一个门徒所看到的荣光，你当我们在那里欢呼的时候，我们就行在神的荣耀的光中啊！这个就是耶稣荣耀进到耶路撒冷那Palm Sunday所发生的。这一个Palm Sunday不只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啊，2000多年前发生了这一个 Palm Sunday， 当我们每年在这里纪念耶稣荣耀进到耶路撒冷这一个主日的时候，他要他的百姓，神要他的百姓也是一样要欢喜快乐欢呼耶稣基督好善啊，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而且这一个不只是我们在这一个星期里面每一天向神的欢呼，向他的祷告，向他的敬拜，这要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习惯。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因为欢呼代表什么？欢呼代表当我们的敬拜，当我们的歌声啊唱到一样的程度啊，那就是一个欢呼啊，哈利路亚。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那一个赤裸裸的敞开，这是神所喜悦的，哈利路亚。而且你知道吗，这个 Palm Sunday 不只是我们每年在经历，这个 Palm Sunday 也是我们每一个主日，也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因为将来还有一个 Palm Sunday， Palm Sunday 中恕主日还有一个最后的实现，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启示录当中，神的老约翰看到，在启示录7:9-10里面，老约翰看到，他说：“之后我观看了，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呀、啊，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各族、各国、各民、各方，包括你跟我。”包括我们在国内的亲人，他们信了主，包括在台湾各个国家，不管在哪里的，都聚在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啊，在那里欢呼啊，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归于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的时候，这是一个 rehearsal， 当昨天的 Palm Sunday 耶稣荣耀进到耶路撒冷，犹大的百姓他的门徒好像也经历了这一个 rehearsal， 但是今天神让我们每天的生活，每一个主日，每次的祷告会，每次小组的聚集，就是一个 rehearsal， 就是一个 rehearsal， 就是好像演习一样，因为神在那里预备他的教会，那一天我们站在神宝座的面前，手拿棕树枝欢呼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啊！如果我们今天这个 rehearsal 都不会做的话，我们怎么进到这一个 recital 当中啊？是不是少美，是不是你很多的表演是不是经过 rehearsal 才进到 recital？ 所以弟兄姊妹，我邀请等一下我们也花点时间来敬拜来赞美。所以耶稣他进到耶路撒冷，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只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要来拯救我们，他的目的要经过这一条牺牲的道路，他的目的要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耶稣基督当他向门徒们表白了他的身份，在加塞利亚，是不是彼得说你是弥赛亚吗？你是基督啊。然后在变化山上面让门徒显现了他的荣耀，那神啊，天父在天上怎么说？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们都听见了，是不是？虽然他们没有明白，他们在那里还在争议了，哦，那个将来耶稣啊进到耶路撒冷以后，推翻了罗马政府，哎，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什么State Secretary， 是不是？我是不是做个财富部长，杨大哥，财富部长，我是不是做一个国防部长，是不是？他们不明白，但是耶稣知道， 耶稣他知道他在路加第九章的时候，耶稣他知道被接上生的日子，就是要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将要达，他就怎么样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了。这个定义他就 resurrected， 就是说他已经下了这样一个决心，他要迈向耶路撒冷，他要走向十字架。在他们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虽然十二个门徒在那里兴奋了、还在议论、谁要大，谁要这个王权那一个地位，耶稣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先知在旧约里面写了什么？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些预言，预言到耶稣第一次来就是要上十字架，当然耶稣第二次来他要在地上掌权。哈利路亚。所以耶稣他已经定义，所以这一条路是一条死的路，这一条路耶稣他是甘愿牺牲他自己为了我们，这是神何等大的爱。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也是在耶稣最后这个星期里面教导门徒，他说人为朋友舍命啊，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就是说当你愿意，他说 lay down your life， 就是说放下你的生命为了你的朋友，这个还有比这个大爱大吗？耶稣视我们为朋友了，他为我们来牺牲，这是一个极大的爱。在历史当中你几乎没有找出这样的，你有没有听到过一个故事？那个 Silas， 古利王，哦，就是波斯古利王嘛，你读了但以理都知道古利王。古利王啊，他很厉害，那个他去跟那个阿美尼亚，就是在叙利亚，应该还要往那个方向一点啊，就黎巴嫩那边，那个现在黎巴嫩那边，他去征战，他就战胜了那个阿美尼亚的王。然后将阿美尼亚的王啊，然后抓起来，包括他的太太、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儿子，他有一个儿子已经结婚了，他的儿子啊、哦，还有就是这个王的儿媳妇嘛，他的儿子的太太，全部抓放到监牢里。那个古利王啊，就去那个问那个被抓来的那个阿美尼亚那个王啊，国王啊，就问他，哎，我们来讲一个条件嘛，啊，我可以释放你，说，你就是我们做一个 trade 嘛，就是啊交换啊交易，然后可以释放你的太太跟你的儿子，你要用什么来换你的太太？啊，那个阿美尼亚的王他就说了，啊，他说。我要将我所有一切拥有的给你，然后来换我的太太，伟大不伟大？所有的一切啊，所有的一切换他的太太。好，哎，那个古利王又问他，啊，那你这些儿子呢？哦，好，这些儿子我要把他们赎回，我要将我能够生产的国家里面能够生产的哦。那个哦，就像美国能够生产的，那不得了，财富啊，换我的儿子们回来啊，棒不棒？结果古利王回头就跟他说了，你再加倍 double your price， 他说加倍啊，你加得出倍吗？他所有的他有了，他还加什么倍？哦，像所有能生产出来的还能加倍吧。结果古利王就问那个阿美尼亚王他儿子啊，啊，还有儿子的太太嘛，问他儿子啊，哎，他儿子叫那个 Tigran，T-I-G-R-A-N 啊，你可以 Google 一下啊，或者 Tigran，Tigran。他说，哎，你要用什么来换你的太太？ 现在在我的手上。他的儿子说，我要用我的生命啊，我要用 my life， 用我的生命来换我的太太。哇，古利王说，这个答案好啊。后来他跟这个铁格兰呢，这个王子啊，就成为好朋友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神的儿子，神为了要赎，把我们赎回来啊，他用他儿子的全部的生命呢，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杀，他的 life， 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呢。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爱！有时候你真的回家好好想一下，你能不能真的献上你的生命为你的太太？你真的能不能献上你的生命为你的先生呢？耶稣来到世上，献上他的生命，而且他是甘心乐意的，甘心乐意的。不是有些人说这些都是巧合啊，因为耶稣他进到耶路撒冷，结果有犹大去出卖他嘛，那 他就被抓了嘛，然后他在审问的当中他也不规规矩矩嘛，就被推上了十字架，就这样就死掉了，对不对？不是，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制定的那一个拯救的计划。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他怎么说？他说，没有人得我的命啊，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他说也有权柄取回，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因为耶稣在地上完成了天父给他所有一切的命令，他虽然死了，但是这个权柄他也取回来了，天父给了他这个复活的这样一个能力啊，第三天复活，以至于我们今天有盼望。这是耶稣甘愿牺牲他自己给我们所有的爱，没有叔叔没办法写下来。那耶稣愿意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定义呀，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二节、五十三节，他定义五十一节讲到耶稣要定义进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的行程要经过撒加利亚，因为他们在北边啊，该撒利亚那个上面还在北边的地方，他们要下来经过撒加利亚。耶稣就打发使者啊，在他前面就去开路啊，那进到撒加利亚一个城上为耶稣预备道路啊。那那里的人怎么样？他说不接待他，不听到 是那个耶稣啊，犹太人耶稣啊，要经过撒加利亚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看到耶稣面向耶路撒冷，那撒加利亚的人不接待耶稣基督啊，他们要阻挡。那耶稣怎么样？后来换一走到另外一个城上啊。弟兄姊妹，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个世界在阻止他，来阻止神的计划的完成。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认识神，当我们带我们的亲人，我们未信主的家人要来认识神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的那个世界上的力量在阻挡啊？但是我们的神定义啊，排除所有的困难啊，所有的障碍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祷告，说主啊，求你来除去所有一切难阻我们来爱你的所有一切的障碍啊，把它推除掉啊，除去所有一切的障碍，妨碍我们爱的那些家人，我们的朋友，他们认识神的。星期五晚上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姊妹在那里思想他的家人还没有得救，在那里流泪，我们在那里流泪，不是神的救恩不给我们了，神已经命定要让我们得到他的救恩了，但是这个世界的网在那里阻挡。弟兄姊妹，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呼求，摇动神的手啊。当时的门徒，当撒加利亚的人阻挡耶稣的时候， 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说，回到他们雅各啊约翰看见以后，就跟耶稣说，主啊，这件事太容易了，他们要阻挡你吗？我们就吩咐啊，就吩咐从天上啊降下那火，就像以利亚的时代一样嘛，那个以利亚一祷告，火就下来，把他们灭掉就好了嘛，我们这条路就出来了，是不是弟兄姊妹？那耶稣是怎么说？耶稣的回应，耶稣在路加福音第9章后面跟门徒怎么说？耶稣转身就责备那两个门徒，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城上去了。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生命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神，这个也是神给我们，当我们在这里祷告，为我们未信主的家人祷告，为我们的朋友未信主朋友祷告的时候，为那些世上灵魂祷告的时候，神不是要降下那烈火降他们灭亡，神骑在十字架上面是要来拯救他们的生命啊！这个就是恩典的年代，这个就是第一次耶稣来到第二次耶稣再来这一段时间，所以称为那恩典的年代，称为那教会的时期，就是说教会起来带出神的爱，带出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走出去传他的福音，为他来做见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爱的，不是原来的那个门徒，你们这些不信的人统统干掉就好了。这是耶稣，他来不是为了审判，他第一次来不是审判，他第二次来是要审判，而是为了拯救。所以当耶稣弥赛亚，就是那些门徒那些群众在那里呼喊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了，在欢迎弥赛亚的时候，虽然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基督他是要得荣耀，但是在得荣耀得王权之前，耶稣必须走过这一条牺牲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主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主为我们先走了这一条牺牲的道路。什么是主的门徒？主的门徒就是跟从他的人，主的门徒就是踩着他的脚印在耶稣后面跟随的人。弟兄姊妹，这一条牺牲的道路，当我们今天在思想 Palm Sunday 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一周这样一个历程的时候，这一条牺牲的路，这一条爱世人的路，这一条愿意受死的路，是不是也是你的道路？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也是在路加福音第9章23-24节，他跟众人怎么说？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赏掉生命，凡为我赏掉生命的就必得了生命。当我们跟从耶稣这一条道路的时候，是一条舍己的道路，这是一个背起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明白，说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背起我们个人的十字架，不是说你回家背起你太太的十字架，太太说我背起先生的，这是你的十字架，你的生命，你那救我的那一个生命，那一个软弱，那一个那个脾气，那一个败坏，那一个过去还没有对付的罪，有没有真正的已经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耶稣说，将原来的生命你要舍掉，你才得到那永恒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踩住耶稣的脚步的道路。在路加福音后面，当他们前往耶路撒冷这个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了，有一个人来了， 或者是一个新人啊，就好像我们这里的新的朋友、新的受洗啊，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那一个弟兄姊妹一样。哦，他们走路有一个人就跑来了，跟耶稣说：“哇，太好了！耶稣，你往哪里去？我也要来跟从你啊！”耶稣怎么说？耶稣回答说：“哦，耶稣这个回答很奇怪啊。他说：‘福利有洞啊，天空的飞鸟有窝啊，这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弟兄姊妹，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空中的鸟啊，啊，都有窝，连我家的狗，我都担心它不吃啊，不吃饭，我都放一点好吃的那个牛肉干给它吃，哦，它就吃得很快。但是我们的神，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在这里，耶稣在教导这一个新的门徒说什么？这一条路是一个牺牲的路，这一条路确实是难走的路，这一条路你在这条路上随时会碰到那岔路，你是要往哪里去？你是要继续活在原来的自我里面、软弱里面、罪恶里面，还是说：神啊，你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我从此以后不活在原来的那一个旧我当中，我是跟随你的，我是一个新的生命的，我不再回到原来的我当中，我今天跟着耶稣基督，原来那个世界在那里是诱惑我的，我可能哦，真的是可以赚很多的钱，我可能在公司里面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但是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要跟随耶稣基督，我要牺牲了一切。耶稣在这里说，人子没有枕头，不是说我们没有枕头可以睡觉，但是我们常常在这个行走的路上有很多的抉择要做，你是要抓住这一个让我们可以得到满足，让我们的可能身体感觉比较好，让我们可能在物质上面可以享受的好一点，可能让我的房子可能是比较大一点，让我的车子行得快一点，还是耶稣说就紧紧的盯紧在神的手上身上来跟随他，可能要失去一些东西，但是神为我们预备是最好的。这个也是我们这一个 Passion Week 我们要思考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今天在思想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一样。我早晨在祷告的时候，跟神说：“主啊，你真的是让我，真的是将我的时间献给你，有很多的事可以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利益我可以去抓，但是主，我将我的时间献给你，时间代表我的生命，生命就是在时间当中滴答滴答，我将我的时间献给主。弟兄姊妹，我也请你等一下，我们有一点时间，你也可以祷告，向神祷告。这是一个 Passion Week，这是耶稣为我们守时。耶稣，我为你能够摆上多少？耶稣，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我今天回家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享受，但是主，你让我明白，就像那一个新人一样，他来跟随耶稣，对这个新人是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姊妹，这个 Passion Week 今天的中暑的主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立约，接下来的日子，耶稣，我要为你而活，我要调整我的生活的秩序，你愿不愿意调整你的生活的秩序？可能是要摆上的，可能是要受点苦的，可能心里有点咕噜咕噜，我有时候也会咕噜咕噜，但是这是一条跟随神的道路，当我们跟从他的时候，神要将那天上的那个祝福 借着你跟我带到这个地上，将天国带到这个地上。天国怎么来到这个地上？就是今天的教会啊。如果基督徒丰收教会在波罗那不能发光，不能作盐的话，我们何必在这里？这需要你来，需要你牺牲啊，需要你花上时间跟代价金钱啊。这是一个年缩的，这一个 Passion Week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年缩的 Week， 很多教会要求啊，甚至每天要进食，要穿黑色的衣服，就是表示有点对自己的心肠。我们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至少来到神的面前有一点选择，跟耶稣说，耶稣，我今天生命当中还有哪一些不讨你所喜？耶稣，你不只光照我，不只是我祷告神啊，你将我这些挪走啊，而是我下定决心，就像耶稣他定义，他定了什么义？他定义朝向耶路撒冷啊，他走向耶路撒冷，走向耶路撒冷的目的，上十字架。我们今天也是定义走向耶路撒冷的，走向神的教会。耶路撒冷今天就是神的教会，在神的教会里面，让耶稣的生命啊坐在我们里面啊。耶稣他荣耀的进到耶路撒冷，他是骑着一个小驴驹啊进到耶路撒冷，他是谦谦和和的进到耶路撒冷啊。弟兄姊妹，当耶稣荣耀进到耶路撒冷，当耶稣走在这一条牺牲的路上面的时候，有一个器皿，那一个小驴驹啊被耶稣所使用。这个也就是应验了撒加利亚先知神给他的这样一个预言，那荣耀的王来啊，那个君王是骑着驴驹啊，谦谦和和的来啊。所以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之前跟门徒们怎么说？他将近哦，伯法其就在那个橄榄山的差不多右边，这样就是南边这个地方，伯大尼有就是在橄榄山那里啊，这里讲就打发两个门徒说啊，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啊，进去的时候啊，必看见一批驴驹全在那里啊，是从来没有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啊。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主要用它。所以打发的人就去了。去啊，哎，结果就看到有一条驴驹啊，就说还没有人骑，还没有人骑过，就是还没有被训练过的嘛，啊，还没有被骑过的，哦，打发的人就看到有，就像耶稣所讲的一模一样的，他们就去解那个驴驹啊，那驴驹的主人就问，哎，哎，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我的驴驹啊，我们就说主要用它，那驴驹的主就让他们。牵了这个驴驹啊，牵到耶稣的面前那里啊，他们把自己的衣服啊搭上上面啊，扶住耶稣骑上啊。因为什么？当门徒跟着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穿的什么衣服啊？哦，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一年等一次有新衣服啊，那是结对他们来说也是结好的衣服啊。新的衣服啊，放在这个驴上面的 啊，驴驹上，让耶稣骑在这个上面。弟兄姊妹，这一个小驴驹，这一头小驴驹啊，被耶稣呼唤啊，呼召来啊，成就了耶稣荣耀进到耶路撒冷，骑在谦谦和和骑在小驴驹上面的神。说的那一个预言啊，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命定了，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地点，就有这一个没有被人骑过的那个小驴驹就绑在那里啊，神已经命定了那一天小驴驹要被神所使用，成为神手上的一个工具啊。弟兄姊妹， 你也是被神所命定的，你的家人也是神所命定，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要得救的。神命定了我们了要得救，神命定了我们要成为他的跟从的那个门徒啊！神命定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受差啊，进到你的工作的场所，你的学校，你的社区，在你的家庭里面为主来发光，来做盐的。神命定了。那一条小驴驹绑在那里啊，去的人就把它解开。弟兄姊妹，我们过去也是一样吗？你想想看，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捆绑了。我们今天微信组的家人呢，他们还在世界的捆绑下面，在仇敌的那个辖制下面，但是神说你去到那里把它解开。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当你祷告想为你的家人微信组家人祷告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他们从撒旦仇敌的捆绑里面出来。神要释放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姊妹，你我今天也是带到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带人信主，是不是也是要将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啊？让他们来认识神，这条小驴驹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门徒将自己的衣服放在这个小驴驹上面啊，这个小驴驹就穿上了一个新的衣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识了他，我们得救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基督那救恩的那个衣服已经穿在我们的身上，那赞美的衣服已经穿在我们的身上，那敬拜赞美那带有敬拜赞美恩膏的那个衣服已经穿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那个小驴驹啊，今天你我也是那个小驴驹。然后怎么样？他非常的顺服啊，虽然他从来没有被人骑过啊，对不对？他非常的顺服啊，哎，乖乖的，乖乖的，耶稣就坐到他的身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顺服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有没有顺服在神给我们的这些命令里面、诫命里面？有没有顺服在耶稣的带领下面？有没有顺服在圣灵的这样一个引领里面？这条小驴驹他就乖乖的在耶稣的面前降服在他的面前了。然后耶稣就骑着他，不是他带着耶稣啊，耶稣带领他荣耀的进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顺服，愿意顺服，甚至是很小的一个顺服啊，可能是很小的一个顺服啊。神说你要花上时间啊，那你就花上时间，一个小小的顺服，耶稣这样带领你，耶稣要做成荣耀的工作。那条小驴驹当耶稣坐在那里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一条路上的时候，让人看到了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你今天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们进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当我们结束聚会的时候啊，在这里我们都乖乖嘛，对不对？都没有讲话也不会大声，对不对？好，当我们带着耶稣基督回到我们家里的时候，我是不是能让我的太太，我是不是能让我的先生，我是不是能让我的孩子看到在我身上的耶稣的荣耀的形象？当我明天要公司上班的时候，哦，人家说怎么说，江先生是不是说 Blue Monday 还是什么 Monday？ 哦， Monday 都不喜欢，还是就在这样一个他们很低落的 Monday里面，我就欢喜快乐。他会问我啊，你怎么这么 happy 啊 Monday？Yeah, I'm excited, Monday. I want to come to work. I want to do the best to glorify my God. 对不对？啊，他才知道，哦，你是信耶稣的，是不是？你就可以传福音了，让人更多的看到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在你的灵舍当中也是一样嘛，不再隐藏啊，不再隐藏。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带着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 让人看到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从拣选啊，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要成就他的大事，就像这个小驴驹一样。最后我要用这个故事来结束。在1998年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你看过你举手一下。你有看过吗，江先生？叫 Simon Birch。 Simon Birch 这一个故事呢，那是发生在，听说 是一个人的真实故事，发生在 New Hampshire 美国东部东北部 New Hampshire 很小的一个州，沿海的一个小镇上面。那有一个家庭呢，那妈妈就怀孕了，怀孕呢就出生一个小孩子。结果这个小孩子 Simon 你看 Simon 出生以后，那是1952年出生以后，他的 size 特别的小，很小啊。医生说这个孩子啊，虽然生下来活不过24小时，结果过了24小时，那个孩子还继续存活。医生说这个孩子活不过一个星期过了一个星期，这个孩子也活过一个星期了，然后这个孩子活不过一年了，这个孩子活过一年了，然后这个孩子进了 kindergarten 可能进不了小学他居然已经到了 junior high， 1964年，12岁，跟他的朋友，这是 Simon， 你看他的 size 很小，然后他讲话声音也很奇怪，他的朋友叫 Jude。同班同学，然后他们也都去教会，在主日学里面Simon 他被神大大的摸着，然后他就碰到水，甚至是牧师他就跟牧师说，牧师你知不知道神给我有一个计划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我将来是一个 hero，我将来是一个英雄的。好，牧师也看说Samuel， yes yes yes yes， God has a plan for you， maybe not that 所以那个不管怎么样， Samuel 跟他的朋友都是这样说，神给他有一个计划，他将来是一个英雄。那 Joe 呢，他的朋友他也去主日学，当然但是他的心还没有打开，他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他母亲是单亲他连他父亲是谁他都不知道的。就这样，那有一次他的母亲在事故当中就去世了，所以他就连母亲就没有一个关嘛，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心情非常 低落的人。那在1964年的冬天，这个你可能看不清楚因为这里太阳光不是，灯光比较亮，那个他们教会去冬令营所以一个 school bus 载了满满的教会的这些青少年冬天嘛，在东北有雪，下了雪地上有雪，所以那个司机就在开在路上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鹿那个鹿就穿到马路的中间，那个路也不是很大，所以那个司机就紧急刹车一刹车的话，一打滑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结果这个巴士就冲那个坡冲，结果就冲到旁边一个 lake， 一个湖里面汽车就开始要沉下去前面的人都非常的紧张司机也逃出去然后那个 pastor 那个牧师也都逃出去前面的学生都非常的紧张大家都不知道，拥挤在那个门口之后 Simon 出来了。 Simon 说 Don't move， 大家不要动，听我的命令，现在是这样，坐好不要动，一个一个人出去，这些人都出去，我出去。结果是 Simon 也要出去的时候，这个车子继续再往下面沉往水进来结果他听到里面有声音还有一个孩子在里面就哭声他就赶快又回头进来结果他一进来的话，那 school bus 的那个门被外面的水越来越大就关起来了，所以他跟另外一个孩子也出不去所以那个孩子很紧张他们叫他不要紧张，现在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走把那个窗打开所以水越来越高。你看这个是 Simon 他将另外一个孩子啊顶在他的身上，顶上去，你把那个仓给打开啊。结果那个仓打开，他那个孩子出去，结果那个汽车继续往下面沉，那个仓也越来越下来，下到快要 close 的时候，三门就正好那个 size 钻了出去啊，再大的人就钻不出去了。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因为 Simon 在这个水下面闷水时间太久，闷水时间太久啊，出来以后也昏过去，救到医院。过了两天，过了两天，他也过世。在过世之前，他的朋友就是前面看到那个舅啊，去看他。他跟那个舅说：“你看到没有？神在我的身上有一个计划。我成为神的手上的一个 hero 啊，这个就是我们信的神啊。”那就没有父亲的，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也过世。他认识了，有一位天父。有一位天父居然借助塞门这么小的 size， 讲话好像也讲不清楚的，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候救出那么多人，而且让他看到这一个小塞门就像那小驴驹一样，让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荣耀。他也信主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过这一个公宗恕主日的时候，请 Maria 上来，先上来吧。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有没有真正已经欢迎耶稣基督那一个君王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了？还是耶稣基督，我是欢迎你的，欢迎你只是来解决我的一些问题？还是耶稣基督，你在我的生命，在我的心里面是真正的一个 the king， 那一个君王？那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拯救我们的目的，他要将他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心上面，就像那小三门一样，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定定，你跟我不只是成为他的儿女，得到这一个去天堂的 passport， 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就像那小三门一样，神计划，神知道那一天学校的 school bus 要出现出事，神预备了那一个小三门，救出了那一群孩子们。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放下了这一个不只是拯救我们的计划，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就是义人的帐篷充满了欢呼拯救的声音，那一个欢呼要变成那一个动力，那一个能力，我们要成为介绍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为信主加来我们的朋友，为信主朋友的那一个拯救者。你有没有找到你神给你的计划？或许是没有荣耀的，没有荣光的，就像小三门一样，在十二年的地上的生活当中，他的家庭是不喜欢他的，因为他的父亲觉得这样一个孩子有舍欲他家族的这样一个荣光了，这么的小的 size 讲话都不清楚的，好像在旁边没有荣耀。但是神今天要使用你跟我，就像那三门一样，你问问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谦谦和和，他不追求，他第一次来到世上他骑着驴驹啊。我们有没有行走在神的呼召当中，行走在神给我们的命定当中呢？ 我们有没有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定义变向了，变向耶路撒冷的，朝着十字架的方向呢？我们愿不愿意就像耶稣所关照我们的、教导我们的，背起我们个人的十字架，跟随主啊，不再有抱怨。小心，不再有苦毒在我们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拯救我们，挪去我们所有一切的不义。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好不好？我要邀请你，我们一起在这一条道路上面，愿意被主所使用。我们是一个小器皿，我们没有讲台，我们没有麦克风，我们也没有可能被人称赞的掌声，但是在这一条道路上面，我们就跟耶稣说，我愿成为那小绿群，被你所使用，让你来得到荣耀，让世人来看到你的荣耀，让你的荣耀的形象来光照，来照耀我所走到的这一个地方当中，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你也可以花一点时间用你的心跟耶稣来祷告，因为这是 Palm Sunday， 因为这是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也就是耶稣荣耀进到他的教会，基督徒丰收教会的时间。有没有这一个小绿句啊，让耶稣坐在上面，是一个谦谦和和的，让耶稣谦谦和和的这样一个心情坐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一个新的开始表示，就像我们经过了那一个手术啊，在那个手术当中是有疼，但是我们相信神已经将我们的伤口已经缝好，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爱已经贴在挪去我们所有里面伤口里面的所有一切的细菌，所有一切的会让我们疼痛的，因为我们将我们自己做成了一个小绿群，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我邀请你，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向神来歌唱的时候，我们就进到这一个新的开始当中，我们不再一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你要坐着你要站着都可以，我们非常自由的向神来敬拜。敬拜团员一起来，早晨来， 我睁开眼睛，渴望听见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 我们从头再来一次，来，早晨， 早晨。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 夜晚， 夜晚。 唱，向你阐明我心意，敬拜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 从早晨 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 早晨 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 向他歌唱，说出你对他的心意， 向你阐明我心意， 来感谢赞美他， 敬拜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 唱给他听，他是我们的主啊。 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 从早晨 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 向他举唱， 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 从早晨 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 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 一生紧紧跟随你，一生紧紧跟随你。向主来唱，一生紧紧的来跟随他，一生紧紧跟随你。是我们要紧紧跟随你。耶稣，我们在这里向你敬拜，向你歌唱耶稣，不愿我们将自己献上，就像那小驴驹一样被牵到你的面前，顺服在你的面前，那你来带领我们，带领基督徒丰盛教会。耶稣，我们愿意来爱你，我们向你说耶稣，在这旁生的，在这你要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就现在你的面前，我们将自己作为你的器皿，你来使用。哦，耶稣，你是配得，配得我们这样敬拜与赞美。哦，耶稣， 主耶稣。 好吧，我们一分钟，大家来开口向耶稣说：“神啊，我们爱你。”我们一起开口来：“主啊，主啊，主啊！”是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牺牲在十字架上面。哦，主，今天哦是你荣耀的日子。哦，主啊，我跟你说，主，我要爱你。哦，在我过去的日子里面。哦，主啊，没有尽心尽意的爱你。哦，主啊，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哦，主啊，我要尽心尽意全力的来爱你。哦，主耶稣，我要到在你面前成为那小驴驹。哦，可以被你所使用。哦，让你的荣耀得到彰显。哦，让你哦，真是让更多的人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美德，看着你作为的时候，哦，众人都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哦，就是那救世主，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求你更多的工作，坐在基督的丰收教会每一个家庭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主你里面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饶恕，哦，真的在你里面彼此的扶持，哦，彼此的携起手来，一起来奔走天路，成为那小驴驹。成为那有用的器皿，哦，成为那圣洁的器皿，成为那圣洁的器皿，哦，成为那顺服的器皿，成为那爱你的器皿。谢谢主耶稣，我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那长阔高深的爱，那圣灵的感动，继续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